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六章哥德里克山谷第五十二集。 他抬头望着他，但眼睛没有聚焦。哈利断定他还在想着书上那个神秘标志。 是啊， 他说。 是啊，我也在考虑这个事。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去。 你听清我的话了吗？ 他问。 当然，你想去哥德里克山谷，我同意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去。我是说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。去的话会很危险，但我越想越觉得他可能在那儿。 什么可能在那儿？ 哈利问。这下他看上去像哈利刚才一样困惑。 那把剑啊，哈利，邓布利多一定知道你会想回那看看。何况哥德里克山谷是哥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出生地。 是吗？格兰芬多出生在哥德里克山谷？ 哈利，你到底有没有翻开过魔法史啊？ 哈利笑了，好像是几个月来第一次微笑，面部肌肉发僵，感觉怪怪的。 我也许翻开过，刚买的时候，就那一次。 那个村子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，我还以为你也许能联系起来呢。 赫敏说。相较他最近的表现，这话大大接近于他往日的风格。哈利几乎等着他宣布要去图书馆了。 魔法史中提到过一点那个村子。等等。 他打开串珠小包，摸了一会儿，终于抽出他的旧课本，巴西达巴沙特的魔法史，翻到了他想找的那一页。 国际保密法1689年签署生效之后，巫师们永久性的转入隐蔽。也许是自然而然的，他们在社区内部形成了自己的小社区。许多小村庄吸引了几户巫师家庭，这几家便团结起来，互相帮助，互相保护。康沃尔郡的丁沃斯，约克郡的上弗莱格利，英格兰南海岸的奥特里圣卡奇波尔都有巫师家庭聚居，在宽容的有时是被施了混淆咒的麻瓜中间生活。在此类半巫师聚居地中，最著名的也许是哥德里克山谷。这个西南部的村庄是伟大的巫师哥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出生地，也是巫师金匠鲍曼赖特打造第一个金色飞贼的地方。墓地上刻满古老巫师家族的姓氏，这无疑也是小教堂许多世纪以来鬼故事不断的原因。没有提到你和你的父母。 赫敏和尚叔说。 因为巴沙特教授只写到19世纪末。可是你看到没有，哥德里克山谷，哥德里克格兰芬多，格兰芬多的宝剑。你不认为邓布利多会希望你这样联想吗？ 哦，是啊。 哈利不想承认，他在提议去哥德里克山谷时，其实并没想到宝剑。对他来说，那个村子的吸引力在于他父母的坟墓，他大难不死的房子，还有巴西达巴沙特这个人。 记得穆里尔的话吗？ 他最后问道。 谁？ 你知道。 他犹豫了一下，不想说罗恩的名字。 亲你的姨婆，在婚礼上，就是说你踝骨太突出的那个。 哦。 赫敏说。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。哈利知道赫敏感觉到了罗恩的名字差点出现，他急忙说下去。 他说巴西达巴沙特还住在哥德里克山谷。 巴西达巴沙特。 赫敏喃喃地说道，食指轻轻抚摸着魔法史封面上凸印的作者名字。 我想。 他猛地倒吸一口冷气，哈利心里翻腾起来。他拔出魔杖，回头朝帐篷口看去，以为会看到一只手正从门帘上伸进来，然而什么也没有。 什么呀？ 他说，既恼火又松了口气。 你干嘛那样？我还以为你看到食死徒在拉帐篷门呢。至少 哈利，要是巴西达手里有那把剑呢？要是邓布利多把剑托付给了他呢？ 哈利考虑了一下这种可能性， 巴西达现在应该是年岁很老的老太太了，而且据穆里尔说，他还老糊涂了。邓布利多会不会把格兰芬多的宝剑藏在他那儿？如果真是那样，哈利觉得未免太冒险了。邓布利多从未透露过他把宝剑掉了包，甚至都没有提过跟巴西达的交情。但现在不是怀疑赫敏推理的时候，他正在出乎意料地赞同哈利最热切的愿望。 是啊，有可能。那么我们去哥德里克山谷吗？ 去，但必须考虑周密。哈利， 赫敏现在作证了，哈利看出又能够有一个计划使他的心情像他的一样振奋了许多。 首先我们得练习披着隐形衣一起幻影移形，幻身咒可能也得用上。要么你主张一路都用复方汤剂，那样就得搞到别人的头发。哎，我觉得我们最好去搞一些，哈利，伪装越多越好。 哈利任他说下去，每当他停顿时便点头附和，但他的心思已经离开谈话。从发现古灵阁那把剑是赝品之后，他第一次兴奋起来。他要回家了，要回到他有过一个家的地方。如果没有伏地魔的话，他会在哥德里克山谷长大，度过每个假期。他会邀请朋友到家里玩，甚至可能有弟弟妹妹。给他做17岁生日蛋糕的就会是他的妈妈。想到即将要去访问这一切都被夺走的地方，他所失去的生活从未像此刻这样真切。那天夜里赫敏上床睡觉之后，哈利悄悄从串珠小包里取出他的背包，翻出海格很久以前送给他的那本相册。几个月来，他第一次端详着父母的旧照片，他们在向他微笑招手，他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纪念了。哈利很想第二天就去哥德里克山谷，但赫敏另有主张。他相信伏地魔料到哈利会去父母逝世的地方凭吊，坚持要确保伪装最充分之后再出发。所以整整过了一个星期，他们从圣诞节前购物的麻瓜身上偷到了头发，又一起在隐形衣下反复练习了幻影显形和移形，赫敏才同意启程。他们要在黑暗掩护下幻影显形到那个村子，所以黄昏时分两人才喝下复方汤剂。哈利变成了一位秃顶的中年麻瓜，赫敏变成了他那瘦瘦小小有点像老鼠的妻子。他穿了件扣得严严实实的外衣，串珠小包塞在外衣内侧的口袋里，装着他们全部的家当，除了哈利戴在脖子上的魂器。哈利把隐形衣披到两人身上，然后便一起旋转着进入了令人窒息的黑暗。心跳到了喉咙口，哈利睁开双眼，他们俩手拉手站在一条积雪的小巷，头上是深蓝色的苍穹，第一批星星已经闪烁着微光，一些房子立在窄巷两旁，窗户里的圣诞装饰闪闪发亮。前方不远处，金色的街灯显示出那里是村子的中心。 这么多雪， 赫敏在隐形衣下悄声说， 我们怎么没想到雪呢？千算万算还是会留下脚印，必须把它们消掉。你走前面，我来。 哈利不愿意像哑剧中双人扮的甲马那样进村，身上蒙着东西，边走边用魔法掩去足迹。 脱掉隐形衣吧， 哈利说。看到赫敏显出害怕的样子，他又说， 哦，没事的，我们变了形，周围又没人。 他把隐形衣塞进外衣里面，两人没有羁绊地朝前走去。冰冷的空气像针扎在面颊上。沿途经过更多的房子，每一座都可能是詹姆和莉莉曾经住过的，或是巴西达现在住着的。哈利望着那些前门、积雪的屋顶和门廊，自问是否还能记起一二，而内心深处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自己才一岁多一点就永久地离开了这儿，他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那所房子，不知道被施了赤胆忠心咒的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。 小巷向左一拐，村子的中心，一个小广场呈现在他们眼前。